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云诡异里散发，我爱的人 句话都变得不诚实，

祖先唱了千万次，现在轮到他们的祖先来唱。日月轮回依旧，花开花谢依然，多少青春继续不悔。地下埋藏的位置有付出的代价，是否我们已经忘记？黄花岗的灵魂，他们地下有知，能否原谅我们？摘下生命罩衣就爬上了来，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开。我青春一去无影踪，我青春少年一去不回来，我青春少年一去不回来。别那样游呀，别那样游，我的青春少年一去不回来。

长林一字花半休，沾一汗泪追柴头，遍寻三夜暗波愁，花自飘零水自流，烈火静静藏过三千里，回头不去天下英雄不更名，江流逝不转，多少离恨随风去，万事重演前方都沾染我心，哪有恨和明就能忘记这阴雨的天空，别战斗定要厮杀的战红，唯有一腔白马割破开这千秋的悲梦，江山里该何方成英雄。明知隐隐痛，岁月催风干无垢，忘情午夜将白头，不平争飘不桥头，烈火惊起藏过三千，江流逝不转，多少离恨随风去，万事重演前都传人我心，哪有经过岁月不平这一世的伤痛， 谁说你的心思他会懂，谁为你感动，你温柔的慈悲让我不知该如何面对，再也不能给我任何安慰，再也阻挡不了我的泪水，你温柔的慈悲让我不知道如何后悔，再也不可能有任何改变，再也

受不到你爱的温度，如何相处？我不要束缚，我用我的角度看这世界的庸庸碌碌，做得到的感触，超乎你想象的程度。爱我的心目，让天地静止，我不愿停住，世界我要征服。画出你的地图，希望能达到你的关注，在年轻的地图，这是我唯一的征服。让我写下爱的手指，不希望能有你的祝福。相爱或许你已摆脱了孤独，到底是你的承诺还是你的宠物？我感受不到你爱的温度，如何相处？我不要束缚，换我的角度感觉世界的庸庸碌碌，做得到的感触，超乎你想象的深入。爱人心目全力尽职，我不愿停住，世界我要征服。付出你的付出，希望能得到你的关注，但感情的旅途，这是我唯一的祝福。让我写下爱的休止符，希望有你祝福。 想听敢玩家，你说你虽然依然爱

让热情挂上泪，泪已流干心已碎，将你暖暖往事如烟，如今如此清脆，将你暖暖往事如烟，如今如此清脆，将你暖暖往事如烟，如今如此清脆。